一枪穿云，身形旋转，子弹高速射出，飞向场中的每一个关键处。速射状态下施展乱射，射击却依旧精准。子弹，乔一帆几乎没有看到一枪穿云有将枪口对准他，几乎就只是那么一闪而过的瞬间，一枚子弹已经精准无比地朝着他的一寸挥飞来。就差一点，乔一帆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鬼阵吟唱的速度是不会因为选手的意志或操作有所增加的，闪避只能闪避，不闪避也只可能被打断。但是这一发子弹刚刚闪过，又一发已经冲着他的视角飞来。周泽凯完全没有只针对乔一帆一个，乔一帆两次都没有看到枪口在他面前有什么明显的停留，但是子弹就这样接连不断地射来。不只是他，还有安文义的小手冰凉，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唐柔的韩音柔，叶修的君莫笑，全场尖叫。这就是他们所期待的，这就是周泽凯最令他们着迷的，用巅峰级的华丽操作在场上横扫一切。速射加乱射，一般人想要控制好攻击都无可能，但是周泽凯却能让几乎每一发子弹都按照他的意念行事，按照需要飞向他指向的地方。一寸灰的鬼阵没有得手，孙翔和吴起忽然得到强势掩护，两人的角色终于冲出了暗阵，终于恢复了他们的视野，立即盯着沐雨成风和小手冰凉开始抢攻。形势在变，但是有一点不变，叶修的君莫笑虽然被一枪穿云这一波速射加乱射打出数个血孔，但是却完全没有阻止他所施展的冲撞刺激。周泽凯意识到有点不对，此时他操作一枪穿云全方位射击，由于星心的每一个角色都看得十分清楚，苏沐橙和安文义看起来正在操作角色进行转移，唐柔的韩音柔看起来正在试图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中冒死突到一枪穿云身边，一枪穿云身后乔一帆的一寸灰不停地闪避着一枪穿云的射杀，无法进行完整的吟唱。但是这四个角色走位的方向，君莫笑，他们在配合君莫笑的节奏，也即是说江波涛的无浪才是星星真正要主攻的重点。远了，认清到这一点后，周泽凯再做决断，立即意识到无浪和轮回整体的距离出现了一点问题，或许很微小，但这不像一叶知秋和残忍静默的冲杀，这不是轮回有准备的走位变化，而是由君莫笑施展冲撞刺杀强迫造成的。火力集中，速射乱射还没有结束，周泽凯猛然将一枪穿云双枪的火力全部集中向了君莫笑。子弹本身只有一个极其微小的僵直效果，根本不足以阻挠非吟唱类技能的施展，可是当这微小的僵直效果在这样密集的火力下接连不断的密集出现时，可就不会显得那样毫无存在感了。接连不断泛起的血花，鲜红的刺目，君莫笑的动作已经明显迟钝，无浪已经明显和抵在他胸前的千机伞剑形态拉开了距离，密集的火力真的在硬生生地切断这记冲撞刺激，甚至还刷下了君莫笑不少生命。这突如其来的针对性爆发再掀现场高潮，那刺目的鲜红搁在轮回观众眼中那是无比的畅快。但是只一瞬，绚烂的血花在掀起这一波后突就止住，君莫笑竟已闪开，观众职业选手集体吊起了眼珠子。如此密集的火力攻击中，什么样的操作和速度能做出这样横向走位的闪避？选手的操作让人吃惊，而角色固有的移动速度更让人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叶修可没停下来让大家去思考，一步闪位后，君莫笑已经又出了一个技能，落花掌。一掌拍出，正在咫尺的无浪被轰个正着，顿时倒飞出去。无浪终于也脱离了暗阵， 江伯涛终于也恢复了视野，但是却在看着自己的吴浪正在飞离轮回的团队。未等他全面分析一下，君莫笑的千机伞就又一次撞到了吴浪身上。冲锋！落花掌轰飞还不够，君莫笑又是一个冲锋杀出，在躲避一枪穿云追来的射杀的同时，给吴浪又加了一把力。星勋的意图到这一刻已经非常清晰了，君莫笑对吴浪连续使用技能制造位移的目的就是要带走吴浪，切断他和轮回整体之间的联系。这一点普通观众尚且不知，他们看到的是孙祥和吴起压迫着苏沐橙和安文义，他们看到的是周泽楷宿舍加乱射的彪悍，看到的是方明华的笑歌自若没几步就也要走出暗阵。江伯涛的吴浪被连续追打，在他们看来只是形式上的一点细微瑕疵，而且星星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君莫笑被一枪穿云那一波爆射带走了不少生命，虽然他很快就不可思议地闪避了。闪避是怎么做到的？现场电子大屏幕倒是已经给出了慢法，大家这才发现只这一步君莫笑赫然施展的也是一个技能，是凭着一记弧光闪的移动速度，这才从那样密集的连射中脱离。但这样一来，叶修那一瞬间的操作就更恐怖了。那么微小的几乎可以当作不存在的空档，他居然能操作出来一个技能。所有人都在倒吸凉气，普通观众也完全知道这有多可怕。如此可怕的操作，拼了命似的要去抢攻吴浪，这真的只是形式上的一点小瑕疵吗？不少观众从叶修的这种选择和态度上也有些意识到，对吴浪的攻击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所有人的视线开始向着这一端聚集，吴浪、君莫笑还有飞驰的子弹。周泽楷已经完全将注意力指向这段了，轮回除了他也没有人能立即站出来阻止星星的意图。孙祥和吴起为了冲出暗阵就已经将角色快速移动的技能都用过了，之后为了施压苏沐橙和安文义追着这两人的脚步，此时从吴浪的位置来看，这两位明显是被带跑偏了。方明华的笑歌自若，这个本以为会是星星重点打击目标的角色几乎没怎么被为难，终于小哥自若踩出了最后一步，眼前重现光明。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第一幕就是一寸灰剑身上的鬼魂之力又一次展开了。